预计今天中午到下午三点钟前后，这个气温会继续的在处在这个上升期。 嗯， 但是呢，它能达到的高度呢是实在是有限。 嗯， 最高气温为-7度左右，这个比20天前出现的这个-5.4度的最高气温呢还要低不少。 嗯嗯。 今天夜间这个天气是以晴为主，最低气温是-12度上下。加上还有4级左右的这个偏北风啊，这个风寒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嗯， 天气呢它是空前的寒冷。 对，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我们在感受到这个体感温度就更低了。 嗯， 今天出来的很多朋友都觉得特别冷，所以要提醒一下，是不是老年朋友们如果要外出啊散个步啊什么的，还是今天还是谨慎吧，对吧？ 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的这个从常年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39期间这个平均气温是-3度多， 嗯， 而今年这个19后6天的这个平均气温就在-6度多了。 对， 这个比39的气温还要低这么2-3度，就是这段时间， 嗯嗯， 所以呢天气是这个非常寒冷的，这是这个北京的一个天气情况。 嗯， 啊，我们把目光呢转向这个世界天气，那么先说一下亚洲天气的一个重点。亚洲天气呢主要就是有一个热带低压呢要影响菲律宾，受其影响呢，明后两天这个菲律宾的全境就会出现这个强降水， 嗯， 强度呢普遍是一个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 嗯， 那么这个我们再看看欧洲的天气重点。那么未来3天啊，中欧和东欧一带呢将持续的有强降水天气出现，其中呢就是明天东欧一带是普遍是有中到大雪， 嗯， 后天的这个降雪范围呢有所缩减，但是那个乌克兰啊、白俄罗斯一带这个降雪依然是持续。而中欧一带是由于这个气温相对较高啊，这个明后两天的这个降水啊是以小雨或者是雨夹雪为主，它那个降水降态还是比较多的，由于有雨夹雪还有这个雪。 嗯， 这是这个欧洲的一个天气重点。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北美天气。北美天气呢就是预计明天就是北美东部的大范围雨雪天气呢还会持续，其中呢美国东南部沿海普遍有这个中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加拿大东部普遍有这个大的暴雪。那么后天呢这一带的降水呢将有明显的减弱，在美国西北部和加拿大西部海岸，这个明后两天这个降水会持续，而且呢强度也有加强，这个降水的象态是比较混杂的，就是说有雨啊，有雪，有雨夹雪，这是这样的这个交替的出现。其中呢这个沿海地区呢就是普遍有这个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靠近内陆的这个地区呢普遍是有中到大雪，这样的话请注意防范雨雪天气对旅游的一个不利影响。 嗯， 天气就是这样的。 好，谢谢郭老师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正。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时间来到了午后的1:09，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午后的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是达人订阅号的时间，每个周四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听到旅游达人他们的故事，旅途上故事那就多了。今天来到的达人究竟是谁呢？到了年底啊，咱们这段时间可能听到的一个故事呢，总结性的比较多。达人很忙啊，这个每次我们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都是怎么说呢？抓住他们很不容易啊，因为他们确确实实一年到头 真的几乎在北京待的时间是很少很少的，他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旅途上的自己的见闻，自己的感受，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达人，他在今年，我刚才试图找了一下他在今年参加我们环球旅行家的这个一个轨迹啊，所有的那个记录，但是我找了好半天，我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统计过来，我一会儿问问他他记不记得啊。我们来欢迎一下超级小包子再次来到环球旅行家，也是年底，今应该是2018年我们最后一次在环球旅行家相遇了，对不对？ 应该是，应该是。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小包子能补充一下刚才我那个答案吗？你来过，你觉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多长时间会来一次？ 咱们上次见好像还是夏天的吧？ 真的吗？ 感觉因为 错过了很多次是吧？ 错过了很多次，然后中间因为这几个月我也确实不在国内，然后这个中间可能我平均每个月我算了一下，在北京的时间大概也就4-5天吧。所以那个还得赶上，不是双休日，还得赶上咱正好环球旅行家做节目，所以就错过的很容易就错过了。 是是，但是有一个方便的途径呢，大家也可以去微博上看一看超级小包子。 对对对，我现在微博叫超级小包总， 小包总，对对， 存一个热点啊。 这都过去了，这个热点，那过好长时间了 啊？是吗？已经过去了，明天我再改一个。 没事儿，咱们看明年什么馅儿的哈。超级小包子其实每次他有他的这个旅行的一些他的偏好，他的主题，所以我们每次请到小包子来的时候，我觉得听你的故事呢，当中有很多很接地气的部分。说起来我们都是出境旅行，但是人每一个人出境旅行他的方式就不一样。 对， 我听到过今年感触比较深的哈，就是有一次我记得你说到你在那边看世界杯，是吧？是在，而且是在欧洲一个当时被认为是大热门的国度， 然后还被淘汰了的国家， 被淘汰了的国家， 对 对 对， 对， 来看世界杯。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用接地气这个词来形容，就是有的时候你在旅途上你会做一些很接地气的事情，你会和当地的他们的人他们的事物融合在一起。好多次我都听他们讲说，你去哪个地方啊，要去他们的菜市场啊，去他们的什么， 对对对， 他们自己逛的公园啊，不要去什么打卡地啊。但是我有时候想，我们真的普通游客不容易，你说我去一次就待2-3天，很有可能我还是做一个就是走马观花的旅行， 对， 这是肯定的。 其实这个跟旅行价值观有关系，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也是去的地儿多了，就是现在如果我去一个完全没去过的地方，比如我第一次去旧金山，然后我第一次去旧金山我都没有去金门大桥， 真的， 我哪儿都没去。 那哪年的事儿了？ 那是2016年的事儿。然后我去旧金山，人家名义上我是在旧金山落地，旧金山飞走，然后去，其实我去西海岸那个海边上待了可能有5天，扎了5天营。然后我就旧金山什么国会大厦呀，什么这个金门大桥，我根本就没有去。然后我也觉得玩挺开心，因为我捞到了这个我有生以来捞到最大的鲍鱼，那鲍鱼29厘米。 如果你要是去了打卡地，跟这个就相遇的机会就几乎没有了。 对啊， 是吧？ 所以说，其实跟大家，我觉得跟你们自己的旅行价值观有关系吧，因为有的人对于旅行的这个意义概念就是理解就是，我一定要去打卡，我一定要去 拍照， 对对，打这个拍照。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用我的理解啊，就是给别人在做旅行，就是你的旅游是给别人旅游。 其实实话来说，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其实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但是有的时候你说就避不开，我就叫不能免俗啊。我出去，你看我有时候朋友圈发，我也是这样。我想半天，我说要发这条，我心里就想，我说发这条小包子肯定笑话我。 嗨， 想一想吧。但是我必定要发，必须要发。 对对对，或者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创意的打卡，比如说就是同样的一个这个埃菲尔铁塔，或者同样的一个这个悉尼歌剧院，可能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拍照它，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同的打卡方式吧。然后现在也会去一些小众的地方，就是大家现在渐渐的开始有一些，有人说非主流，有人说小众的打卡方式，我觉得这也都是一个新的，算是一种新的这种玩的理念出来了，这样不像原来都是 千篇一律的， 对，一定要去那种打卡地儿，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都是给别人玩的，你都是给朋友圈玩的。 所以可不可以总结一下你的话，就是说其实旅行它代表的是一个人，它反映出来就是你这个人的性格，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对， 你喜欢什么？ 当然也有缺失，因为你就像你说，很多朋友就可能一年就出去那么2次，他肯定是要去，人家要去哪儿爱去哪儿去哪儿，对吧？你管着吗？人家愿意玩就玩。 你最后这句话我记住了，当做你对我2019年的鼓励。我爱去哪儿去哪儿。 对对对，其实旅行本来就很随性，你愿意去打卡 卡，其实我们也管不着。对， 是是是， 你玩高兴了就行，最重要的是玩高兴了。 嗯，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欣赏这个风景时候这种心情吧。 对对对，既然小包子今天好不容易又被我们抓住了，呵呵，来到环球旅行家，今年是，我看今天应该是2018的最后一期的这个大人订阅号。 应该是， 这是被你 对后边就没了， 没了， 后边就 后边就 是 19年了，明年了。 对对对， 翻篇之前，咱们今天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小包子好好的总结一下，然后展望一下，好吧？ 嗯嗯嗯。 我觉得这个总结呢，其实说起来容易。刚才小包子给我说啊，他说你说要总结，觉得我说我翻开朋友圈看看。小包子说：“那每一条朋友圈，我们都能说一期节目。” 对啊，这太突然了。 我一想 让我总结的， 坏了，我想坏了，坏了。我这个我本来是这样想制造一小惊喜的，结果没想到制造一小麻烦，一特别、 这个惊喜有点大，是吧？因为以前你随便翻开一条朋友圈，咱们可能随便其中你一条，你会发现其实咱们做过一期环球旅行家的节目。 是是是， 对，确实是这个，因为我是喜欢那种深度游的，所以而且我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是因为工作关系，所以我发朋友圈。 对对对， 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什么打卡呀，我甚至连朋友圈我都不会发，就是没人知道我去了这个地儿，然后我只是就是临走的时候突然下来，哎，我还没打个卡，然后已经上飞机，算了，就这样吧。 悄悄的去了，默默的回来。 对对对，我有时候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哪儿，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可能这几天我就想休闲一点，这个状态让我放松一点。 就是他们说那个词儿，一个最早叫放空，后来他们说不是放空，是逃走，逃走一段时间。 那倒不至于，我主要是逃作业，催账的太多了。 对，其实作为旅行达人来讲，大家不知道的这个背后有可能很多很多他不得已要完成的工作，这是没有办法的。 对, 对, 对, 对不对？ 这确实是 职业旅行者，在这一点上其实啊，大家羡慕他们的同时，你要看看他的背后，看他的付出，你就知道有多难。小包子，刚才我们说虽然是一个给你来了一个措手不及，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你更多的对于2018你个人的一些收获的总结。这样吧，我觉得你的这个目的地呢，因为太多太多，我们看到我看你朋友圈的时候就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翻很多很多页，你看到还是在旅途上。 对对对。 那么作为你来讲，2018年，你觉得你最喜欢的一次旅行是哪里？ 我这次其实2018年，我觉得分两个吧，一个是国内，一个是国外。就国外，可能我最喜欢的，就让我感触最深的啊，就是因为我今年一直在刷欧洲。就一直在刷欧洲，几乎是平均每个月去一趟欧洲。然后呢，也是把我以前心心念念的很多国家今年都打了卡了，而且也都深度游了。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可能还是瑞士和德国，这是两趟。然后在瑞士一下扎了半个多月，在德国一下扎了将近一个月时间。然后这个因为真正的能放慢的节奏，放慢脚步去欣赏这种文化，然后去，我在一个教堂里可能能待一上午，在巴赫的那个博物馆里，其实就几个小房子，然后在那里待了一上午，就是这些文化，这些背后的这些故事，还有当地人的那种生活状态，生活方式。我记得我在一个，就你说那菜市场里边，我在里边待了将近两个半小时，就是为了就觉得很有意思，就在里边逛啊逛啊，然后跟这个聊聊，跟那个聊聊。 你跟人划价吗？ 划价也划了，但是他们主要卖的是菜，所以就是其实跟我也没太大关系，因为我那几天也不做饭。但是就是感受那种当地人下班以后买菜的那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看别人的那种生活状态。然后在瑞士也是这次看到了几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也是非常著名的少女峰啊、马特洪峰啊，包括这个冰川啊等等的，就是非常瑞吉山等等，非常非常有名的地方。然后我也去打卡了一些我特别喜欢的，比如像，咱们说还说足球，因为足球球迷嘛，世界杯的博物馆，我看到了真正的大力神杯，这个我觉得是一特别，就是对于我从小看这么多年世界杯的一个人，这个看到真的大力神杯，而且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真正的大力神杯只有这一座，从1974年以后就只有这一座。 哦， 就是咱们这个是绝对是一个惊天小大八卦，真的 有点那个意思，就是咱们说流动红旗。 对，前两天咱们看的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世界杯，然后得奖了，然后那个就是当时举起来那个大力神杯，那是真的，那是纯金打造的。然后接下来去游街，20分钟以后游街，这真的大力神杯就进保险箱了，就运回苏黎世了。 哦， 完了这个 外面是个象征性的， 那是一个镀金的，只有拿在手里的人才知道啊，因为差着分量的。 你看。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所以他们亲吻大力神杯，为什么一定要在那时候就争着恐后争先恐后去亲一下？那这那 错过这村没这个店儿， 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每年只会往那个杯底座上刻一个新的名字。 哦， 所以说这些都是我的一些收获，而且我还去了瑞士莲，我是一个变态的这个巧克力爱好者，对吧？又喜欢吃，又是一个吃货，然后在那个瑞士莲全球的总店，然后买了很多巧克力啊，然后参观人家巧克力工厂等等，啊，这都是我的一些收获。 嗯， 这是在国外，然后国内呢，实际上大家可能关注我的人多的，可能会发现，其实我一直在走国外，就是我几乎最近两年，我基本都在走国外。然后今年呢，我其实国内可能就去了两三个地方。 嗯。 所以，但是这有一个地方我必须得说，就是新疆，因为这个地方我是心心念念了好多年，心心念念了好多年，一直没有去过。所以今年我是八月底有一个算是一个活动吧，当时说是问我去不去云南，然后我说那个时间可能不太合适，然后人说哎呀，现在其实我们这个时间也就这两站，啊，一站是新疆，一站是云南。我说等会儿，还有一站是哪儿？说还有一站是新疆。我说新疆什么时候？哎呀，新疆您这个都没时间，新疆离得更近，肯定没有时间。我说你说，我说我可以有， 要调整了， 调整。最后我再把其他的这个各种就安排，反正就给推迟，哎，前后错延，最后愣是把它给成型了，就去了一趟这个传说中的独库公路。 哦， 走了半条独库公路，然后去了这个赛里木湖，去了这纳拉提草原，是一个自驾的一条线路，翻越天山，真的是太美了，就是美到很多很多景色，让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其实你看，现在我去美国、去欧洲，什么大峡谷啊，看这些什么花海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你其实不用去那么远，你在新疆租一车，然后二十来天。基本上那些景儿你全能看见， 是的 跟美国大峡谷一模一样的景色。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知道新疆这个名词而已，很多人如果没有去过的话，你没有深度旅行过，你真的不知道那个地方还有那么多好的去处， 没错，充满了神秘。所以这一次其实我给我印象最深，如果大家关注我的微博，你会发现我最近一年半应该没有发过国内的内容，就是很极少发国内的内容。 但是新疆是 真的让我就是当时就我种草这么多年，这第一次拔草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然后就上热搜了。就是微博的热搜，然后第二次紧接着，我没想到我跟新疆那么有缘。第二次可能是大概过了一个月，也就是等于我夏天刚去完新疆，秋天，然后那个正好是这个，因为最近不是咱们这上面大力发展新疆西部大开发嘛，然后呢，新疆网信办搞了这么一个叫达人西游的活动，就是请了很多这个媒体也好，然后这种这个 KOL 也好， 更好的展示新疆 、然后就去了，结果他正好是因为他是第一期是探路嘛，我们是第二算第二期，但是实际上真正意义上这个玩是正经的带着玩是第一期，我说那我就去一下吧，当时正好是秋天，然后就两个字胡杨，我说去，一定得去， 天哪 啊，行程特别长，我说没关系，这个因为知道新疆大，说行程特别长没关系，我们去，然后去了以后，当然确实后来我也扛不住了，因为每天坐车，然后坐特别特别久，人家说你坐了一天车，我说现在到哪儿了啊，还没出这县城，哎呦我天哪，但是确实非常非常美，又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新疆吧，等于是 很值得吧， 非常漂亮，因为它等于是我才过了一个多月，你都想象不到过了一个多月整个新疆完全变样了，然后紧接着又过了一个月，又他就达人西游又办了第三季，然后我又去了， 天 哪，又参加了，结果我就去了以后发现就是仅仅过了一个月，其实就上个月的事儿， 完全不同， 就是你还没飞机还没落在乌鲁木齐，就是一片冰雪的世界，太漂亮了，就是整个这个我就不能想象为什么一个地方可以在三个月之内变成，你看北京的话你也就是冷点， 对对对对， 它的植被、颜色、它的地貌，整个不会产生什么变化。但是新疆不一样，新疆你那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那去的时候就是夏天，吃水果，然后这个吃什么烤肉，然后还穿着背心儿、裤衩，然后一片这个花海，绿色，然后颜色特别漂亮。然后等到秋天，金黄色的， 对， 然后胡杨金黄色的，然后大地都是那种你各种它反正不一样的地貌。然后有的地方刚下完第一场雪，一层薄薄的那种小白霜，在大地上盖着。然后等到这个再过一个月，你再去，哗，乌鲁木齐整个就是白的。你再往阿勒泰去，那阿勒泰这个更厉害，中国雪都。结果甭说，咱们说滑雪了，就是你看那些雪景都漂亮，然后还去什么天池。当然，我听说夏天天池可能也挺漂亮。 是，我是 冬天去的， 冬天去的天池就是旁边是银装素裹，中间是一大片还没有完全冻上的天池， 没有完全冻住， 没有完全冻上，太漂亮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今年给我印象最深的这个一个是国外一个是国内，就是真的是这两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 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想，我说你刚才讲这一段的时候，你平时的那个世界地图打开就到处国外到处飞，但是今年这个不同的重点啊，恰好是花开在国内， 确实是， 这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对你来讲这几年的旅行，这还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 非常， 而且让你觉得这么值得，我觉得特别特别好。有一小插曲，刚才你在说到你旅行途中的时候，你提到了两次吃啊，虽然提的不多，但是我要重点提出来， 对，必须吃。 第一次你刚才说到吃的时候，在境外你说到的是巧克力，巧克力当然，我们说它也不是说不能大量吃，但是呢，这个甜的东西啊，你老那么吃。另外，你还提到了在国内，在新疆那么的吃肉哈，但是我们一直发现你，特别是你在展示的，你在微博上展示你的照片的时候，哎，身材还是保持那么好。来介绍一下你这些经验是怎么样运用的？ 关键是饿呀，你一天吃一顿嘛，对吧？或者说这个运动量比较大，这个大家可能看我这个到处走，然后去。可能比较爽，每天吃好吃的，但是你们看不到的是，在这背后我可能每天为了拍照我要徒步这个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啊，这个我不开微信步数，但是我不用开，我知道妥妥的好几万步，十几万步都有最多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我从早上走到晚上。 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其实你的运动和你的这个摄入的饮食热量，这个应该是要有比例的， 对， 所以一定要做到，就是说管住嘴啊，还要迈开腿，是吧？ 吃不怕，你真得溜去。 是，好，我们谢谢超级小豹子。上半时段呢，我们只是说到了他最喜欢的。接下来我还有问题啊，问到你今年旅行当中的一些亮点。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 装修真的不费力，从毛坯房到临房入住，999一平米，一线的建材，靠谱的施工，钦点的监理，实木的家具，名牌的电器， 这个世界太疯狂。 齐德龙东墙，快打电话抢400-606-8866。 齐德龄东墙冬装福利报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新南非新体验，360度旋转缆车登顶桌山，在云雾交织中一睹上帝的餐桌，敞篷越野车巡游克鲁格国家公园，探寻非洲五大野生动物的足迹，行驶于滨海公路、花园大道，在湖泊、森林、小镇间收获斑斓美景。南非野性追寻，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京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全包圆 flat。 我们的航班将在半分钟后起飞，本次航班的目的地是几年前的北京，带您重温当年的装修市场物价。装修一套80平米的房子只要8万元，包含实木家具、全屋灯具、窗帘、电器的采购费用。如果您的亲友也想体验，请他们拨打400-606-8866预约舱位。感谢您的支持。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新年新礼物，周口店一直 4D 电影《山顶洞人》震撼上映，您观影我买单，更有亲子活动等您来参与。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京南古院右， 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赶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傍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征。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环球旅行家，每个周四的达人订阅号，走到了2018年我们的最后一期达人订阅号的时间。各位好，我是张帆。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今天我们的达人来给我们做总结报告的是超级小包子，欢迎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年底写个总结什么的，大家都比较熟啊。我们让小包子用语言的方式来表达一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在2018年整个这个旅行。我觉得应该叫总结，或者叫一种体会，一种收获，是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我是特别主观的给他命名了几个问题，他刚才特别措手不及的说，我一问他这个问题，他说，哎呀，那太多了。我又问他下一个问题，他说，还有好几个地方也是这样。然后我刚才上半时段问的其实就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事实上问的是这个你最喜欢的，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对吧？说了一个这个，然后你就提到了境内和境外不同的。 对， 确确实实我们听到你对新疆的这个你的爱啊，那是发自肺腑。 对，你想这旅行当然本来就挺忙的，是吧？我恨不得刷一地儿就去完就完了，赶紧去下一地儿了，真的是。 结果没有想到新疆他在2018年居然去了三次， 而且是从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到有生以来第三次去， 都在一年当中， 对，都在一个季度， 对，三个月当中完成 了，连续三个月给完成了，而且这三个月真的给我印象太深刻了。这吃可以留到后边， 就下回，比如说 好吃的， 比如说到了明年春天，人说新疆去不去？ 肯定还得去，因为太就是不断的，新疆是那种你刚拔完草，然后紧接着又种草，就你到了那儿，当地朋友咔给你看张照片，你看这怎么样？我一看，哎呦，我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春天拍的，完了，春天还得再来一趟。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明年反正不管你同不同意，我叫你的时候就叫新疆烤包子。吃过烤包子吧？新疆烤包子特别好吃。 对，我去新疆的时候，经常被人用这个名字来 diss 我啊，就是说，哎，烤包子，你好，包子，你看你被烤了啊，好， 今天也是一个烤，我们是一个 考验的环节，考验一下小包子在这个年底的时候怎么来总结自己的2018年。 八七六烤包子啊！ 刚才说了那个最喜欢的，接下来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在2018年你所有的旅行过程当中，最有挑战的一次旅行是在哪里？ 最有挑战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得从欧洲说起。我这个去了很多这个欧美国家，然后觉得自己反正英语 OK，然后那个去了，因为像什么美加、澳新这种国家，反正都是殖民地嘛，然后就是英语都无障碍交流，所以我觉得国外不过如此，自己出去玩一个人自驾，什么户外探险什么都敢玩， 就是没有障碍了， 没有障碍，没遇上过障碍。然后呢，这次去欧洲，真正开始深度游欧洲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了这个障碍还是挺严重的。从今年4月底去了一趟西班牙开始，从西班牙，然后到后来的这个德国，到后来的这个匈牙利等等这些地儿，其实这问题很严重。 问题很严重， 英语问题很严重，就是他们其实不说英语，而且他们的英语水平，咱也不能逼着人学英语，对不对？很多人可能印象当中德国人应该英语水平挺高的，我去的一些国际化的城市，像后来到慕尼黑啊，包括汉堡啊等等，他确实英语水平平均人就是都还不错，都受过一定的这种就是双语的教育。但是呢，有些地方你看小一点的城镇啊，有一些火车站啊，然后你去买点东西什么的，就完全不会说英语，就是差到可能就 OK， 有的人都听不懂。 天哪！ 到匈牙利，到了这个，还有包括那个西班牙的这个塞维利亚，塞维利亚算是一个特别大的旅游城市了，但是架不住我去的地儿深呢，就是我住在当地那个老城区里边，全都是当地人住的，虽然就离那个老城就隔一条河，但是这边就全是本地人。然后你去那个买那个肉，去买那个肉，就是当时你一看都是那种提着那种兜子下班的那种大婶进去买肉，我一看这地儿肯定接地气，完了我就进去了，买那个伊比利亚火腿，特别便宜，而且特别好吃。最后就是，我就问他，我说什么 good 听不懂 ，OK 听不懂，就我说 不可能， 怎么我就比个大拇指，我就比个大拇指，我说 good 这个 good 吗 ？good 吗？ 点赞了， 对，点赞嘛。然后就这个人当时就抬头往上看，他以为我往天花板上指，我当时就慌了，我说最后怎么办？我就是拿那个嘴比，好吃好吃啊，这个好吃吗？啊，他说推荐 的，用表情给他， 哎，表情推荐，最后全靠比划。所以说你要说挑战的话，可能对于一个就是觉得自己说中文说英语都没问题，甚至我还会说一点日语，就到了这个日本我都没有这么挑战。啊，但是到了这个欧洲， 深入到欧洲 这些国家，真的是发现一句英语不说呀，哎呦我的天哪，就是还是挺费劲的，最后还是得靠肢体语言。啊，你就想象不到这 good bad 听不懂，然后就这种 就是在我们不出门，我们想象当中觉得这种词儿应该通用的。 对，觉得你看我们连我们国内都这么普及，你说 hello 啊什么这个 fine thank you 什么这咱都会说。 我们从小都说拜拜，是吧？ 对对，咱都会说这个，他真的是从来不用这个。你猛的一说，一个这个亚洲人猛的一说这个，他可能也没反应 过来。 对，所以说还不如直接说中文呢，有时候说不定人还听懂了。 所以就是你确实不深入到那些地方去，你是无法想象这件事情的。 对，但是这个挑战得到的结果就是非常的就是快乐，因为真的跟当地人交流，你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多凶神恶煞，没有那么多这些神秘的东西，雾里看花。你去真正去看，当地人也是要吃饭，任何的一个地方人，当地人也是要做饭、买菜、吃饭、下班去喝酒。你可以去小酒馆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这些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在旅游景点那些作秀式的生活方式。啊，也可能你在那儿也可以看到一场非常不错的弗拉明戈，你也可以看到人家跳的这种热舞，但是呢，首先门票是比较贵的，第二他们可能对于游客接待的多了时候，他们也多少有点这个萝卜快了不洗泥吧。反正我 是觉得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吧？这件事情你人之常情。 对，其实人家也是就疲了嘛，每天演三场，那我要搁我也累得慌。 对， 他可能会比较专业一些，但是我更希望看到那种有点破绽、有点缺失，对，有点不完美、有点残缺的这种美。 对， 我喜欢看到真正当地人的那种文化，这个可能跟每个人不一样。还是那句话， 就是您自己出去玩的时候，您爱怎么去怎么去。就是我只是这个总结一下我自个儿，做一个年终总结报告。 对对对，这个报告当中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小插曲，包括你刚才说的障碍的时候，突然想到你在以前也跟我们讲过，你从德国回来的时候，说到那边你也是跟吃的东西，跟德国的本地的啊这个老乡们，也是说不到一块儿去，因为你的理念跟他们的理念对一个东西的认识它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当时好像说的是 dumpling 是吧？ 是吧 ？potato dumpling，然后跟我说那个，我说 dumpling 那我呀，我他们饺子包子都不分嘛，我说这不就我吗？ 对 啊，结果上来一大球。啊！结果我说这是什么东西？那馅儿呢？然后这就是 dumpling， 一个大土豆球，用那种应该是很弹的 Q 弹的面做的那种大土豆球。 对， 这个是就算是有英文交流，其实有些时候它的那些词汇也是不太一样。 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想起来，在我们出门之前，总觉得自己做好了各种准备，然而在旅行过程当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些你可能想象不到的事情，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刚才我觉得小包子给了一个他自己很信服的答案，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参考，就是说你的态度，你怎么来评判它，这一点很重要。 对， 这个事情我们稍后还会在总结的最后啊，让小包子再次分享。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今天时间特别短，但是问题特别多，我问问小包子，在2018年你的旅行过程中，你觉得最有遗憾的旅行是哪一次？ 哦，这最有遗憾的其实挺多的。现在 你不能告诉我说每一次。 其实对每次旅行多少都会有遗憾，因为经常是制定的计划，然后目标可能没达到。比如说我最近的一次，上个星期刚从法国回来，然后大家可能不相信，我都去三趟法国了。我没有见过凯旋门，没有去过卢浮宫，我就 不是。你是说你没有在那拍照，还是说根本就没有看到它？ 根本就没有去啊！我就去三趟法 国。你去巴黎了吗？ 去巴黎了，而且这次这次是离得最近的一次。这次我都到巴黎了，而且我有充足的时间去凯旋门，甚至可能能去一个博物馆去看一看，就是那几幅画啊，看看那几幅世界名经典名著 啊。 然后，但是呢，因为这一次呢，有一个更特殊的原因，就是现在有那个小黄卡在那闹事儿。就是 哦，对对对，他们的这样 对，因为正好赶上我还去的时候是周末，他们一般闹事只有周末，所以就正好又赶上他们闹事儿， 又给你设置了一障碍， 对，又是一个障碍，所以就是我一个是担心我去了可以去，就是人身安全这我倒不是最考虑的啊，最考虑的是怕去了以后交通瘫痪我回不来了，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因为我回来还得坐飞机回来呢，所以呢当时就考虑了一下就算了就没去，就去了另外一个就巴黎市郊的一个打折村，就没有再进城，等于我这一次离凯旋门最近的一次可能只有16公里，我都没去，所以其实这件事儿就更跟大家说一下，我真的是不是那种打卡型的，要不然我第一次去，我死活我也得去一趟，我得出机场，我也得去一趟。 对，你知道他们有一种就是这个讨论，我看到，应该是我们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韩国辉先生的那个关于那个旅行的那本书里面，他谈到一点，他就说。有一种观念认为说，哎呀，我来都来了，我必须啊， 对， 怎么也得，对吧？我克服重重困难啊，我必须得要这样做，必须得完成这个目标。 其实这个价值观就是典型的给别人玩的，就是你来都来了，你为什么要去打卡？因为你打完卡之后，朋友圈点赞的人会多，因为他会觉得你去了法国。其实我觉得没必要。我第一次去法国的时候，直接就奔南面了，然后就去了，又滑了雪，然后又去了那些童话小镇什么的。现在那小镇挺火的，叫科尔玛，就是赵薇他们做了一个叫《中餐厅》的那个节目。 那个节目就在那。 当时我去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他们会在那儿拍，就是那是一个完全不知道的情况，误打误撞就去了，觉得很美啊。然后就是说我为什么一定要法国一定要去那个门去拍照，或者说去那埃菲尔铁塔，就可能人家会很多人会用他们的价值观来衡量你，就是哎，你去法国你都不去这个打卡。我还是那句话，我自己爱怎么地怎么地，对吧？我玩高兴了就行。 所以你这句话也适用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另外一面，就是